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市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北京市专业气象台在6点呢发布了天气预报。截止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呢是-2.2摄氏度。预计未来3天，本市的天气以晴为主，受冷空气影响，8号到9号的白天有4-5级偏北风，阵风将达到7级左右。北京市气象台呢已经于昨天下午的4:30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风防火并小心高空坠物。未来几天气温也有所下降，预计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摄氏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6摄氏度，天干物燥，外出需注意防寒保暖并及时补充水分。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早晨晴间多云，西北风3-4级，气温-0.3到0摄氏度，相对湿度25%。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4级，最低气温-0.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今天下班时的天气情况呢是晴，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气温在1摄氏度到-0.1摄氏度之间。今天白天呢，本市受冷空气影响，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1级。但是今天白天呢，因为风比较大，所以风寒气象指数为4，感觉会很冷。而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呢是5，感觉是寒冷的。今天白天光照较好，但是有4-5级的偏北风，晒太阳的气象指数呢是4，不太适宜户外晒太阳。另外呢，今天白天全市各区的供暖指数是4，天气寒冷，室内降温幅度较大，应加量供暖。今天夜间呢，全市各区的供暖指数是5，天气非常寒冷，室内极易散热，应全力供暖，保证室内温度的达标。好，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道路情况。 路况信息。 目前本市早高峰呢已经基本消退，拥堵路段呢只是出现在以下城区的主要环路。目前呢，在西二环路的外环北向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西直门桥区一直持续到月坛北桥；而在西二环路的内环南向北方向呢，目前拥堵路段呢是从天宁寺桥一直持续到复兴门桥的桥区；而在南二环路外环自西向东方向，目前呢拥堵路段呢是在永定门桥区到景泰桥桥区。除此之外呢，在东二环路的外环南向北方向，目前呢拥堵路段是从肿瘤医院一直持续到建国门桥区；在东三环路的外环南向北方向，目前拥堵路段呢是从潘家园桥一直持续到京广桥；在东四环路同样也是外环的南向北方向，目前的拥堵路段呢是从十八里店桥一直持续到四方桥。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的10:04，欢迎收听来自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邦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昨天啊，北京西边啊，北部的山区呢，终于出现了一点点小雪和零星小雪。 嗯。 不过呢，很遗憾的是，还没有达到初雪的标准。 气象学上来讲，因为咱们得以城区的若干个这个国家级的气象监测站都能够采集到这个有降水量的降水，才能够认为是初雪。 所以说呢，城区和南部地区的朋友们想要尝到今年冬天初雪的滋味。哎，四个字儿，希望渺茫。未来一周呢，咱北京呢虽然没有雪，但是大风天啊，降温天会陪伴咱们度过这个星期。 刚才我看到这个气象部门也是发了一个长期的这个，就是咱们叫中长期的天气趋势预报啊，未来半个月很有可能呢，咱们仍然是这种天干物燥、小心火烛的气息。 对，其实算了一下，已经连续77天没有出现有效降水了。 现在是很有可能会奔着突破100天去，这次。 哎呀，那我们就静等，人都是静等花开哈， 啊、 我们就静等雪来吧。 静待雪来， 对对对， 雪花开嘛。 对，俗话说呢，冷在三九。那么从这周开始呢，咱们北京呢会从二九进入三九，数九寒冬嘛。所以这个星期的冷空气的活动也是非常频繁。尤其呢是本周的中期啊，气温会偏低，昨天的最低温都已经达到了-9°C，所以也是提示大家啊，天气冷同时又干燥，又是流感高发的季节，因此呢大家一定要保重好身体。 嗯， 你看我这个特别浓重的特别独特的醇厚的鼻音，你陪我从2017年度过了2018年，春节前怎么也好了吧， 但愿吧。说不定大伙儿听你这声音听习惯了，等你感冒真好了，倒觉得 换人了是不？ 哎，不要这个，还要原来那个。 好吧，温馨提示之后呢，开始我们这一周，同时也是今天的生活互助的服务。如果大家呢在生活当中有什么问题需要大家帮忙，向朋友们请教，有什么受到我们的帮友们的帮助之后给我们的反馈信息，以及物品转让以及求购的信息呢，都请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跟我们发布微信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您就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我们相信每个人身边都有温暖他人的力量。 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有温暖他人的力量，天气寒冷的时候呢，我们更需要这样的温暖啊，特别是来自于我们帮帮团里的各位听众的温暖。我们先来看看大家求助的问题吧，事儿还挺多的。 是，这个先解决医疗方面的问题吧。求助，西四原来有个口腔门诊，现在搬到什么地方去了？西四这片地儿也挺大的呢，您说的是哪个口腔门诊？ 也没一个名号， 对， 是吧？ 您最好还是得有个这个招牌啊。 对，之所以把您这个问题放在第一个，是因为有句话叫牙疼不算病，疼起来要命，所以就是怕您这个牙有什么特别不好的问题出现啊。如果实在找不着的话，不行咱们就奔医院去， 对， 或者其他的一些门诊先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啊。 对，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需要比较会买火车票的朋友帮助确认一下啊。 嗯， 想请大家帮我确认一下，我呢要买2月7号晚间8点的火车卧铺票，我想去代售点去买，那么是不是1月9号早晨8点就可以开始卖票了呢？重复一下啊。 嗯， 他想买2月7号晚上8点的卧铺票，然后呢想去代售点买，那么1月9号早晨8点是不是就开始卖票了？ 这个其实牵扯到一个，就是春运期间火车票预售期是多长时间，实际上是咨询这么一个事儿。 对，应该是有一个中国铁路总公司编制了一本叫做2018年铁路春运购票日历，就它正好对每一天对应的这个日子啊， 对， 都是能够对应上的。嗯， 而且就这个好像跟您选择的这个车次 也有关系，就是它有的车型是预售期，好比说能提到现在有60天的，但也有一些呢是30天，然后临客的时间可能会短一些，所以这个还是得区别对待，您得把您更详细的信息、车次什么的说出来才行。 对，除夕当天的火车票呢，从1月17号开始出售。那您往前倒一倒，这是我知道的日子啊。另外哪位听众，咱们这儿可能要去买票回老家的朋友也不少啊，您也帮着算算他这个日子对不对啊？谢谢大家了。 目前反正我们在12306，就是铁道部门的这个官方的网站上来看，今天不是8号吗？现在目前最远能选到2月6号，所以像您所说的2月7号的，应该是9号开始放票。 好，请会买的朋友啊，或者买过的朋友帮着确认一下啊， 还有时间点，它主要是 对 早晨，因为这种时候春运都得抢，你知道？ 好， 它是不是8点开始放？ 这位听众呢也是问了一个火车站的事儿啊，但是他不是买火车票 啊， 他说想问一下大家呀，就是北京呢哪里能够买到国府？说通常咱们都是火车站呀、飞机场啊这些地方有卖的，但是我觉得那地方卖吧，首先太贵，第二它不一定新鲜，想问问啊，就是相对便宜点的，哎，质量又不差的，咱们北京的特产，国府什么地方能够买到？很多超市里头就有哈， 对， 大的超市。 越是这种东西，您就是您这担心，其实我们去哪儿玩都是一样，火车站呀、机场啊这些地方，或者那种大礼盒包装，有的也不是特别的实惠。就是您居家门口您找一个比较大的超市，它会专门的有这个干果、坚果各种各样的这些柜台。专门有一类连着什么什么桃啊、杏啊、话梅啊、青皮啊什么的，这东西全都有，能买齐。 也请大家啊来分享您能够买到质优价廉的好的国府的地方啊，这是代表北京的标签嘛。 那你要出去的话，现在往外地去，好比说给朋友送点北京特产，你首先能想到的是啥？送什么？ 我还真想不起来，但是我肯定不会送这个。 烤鸭会吗？带个真空包装的。 现在就是只要是还稍微大一点的城市，你想吃些东西吧，就是 都有了， 都有，都可以买到。 真的是北京特色的。 盒去好像，真想不起来。哎，这也是个问题哈， 是吧？ 问大家啊， 因为客观的讲，虽然都知道这个国府是北京的特产，但我身边真的有一个算一个，所有的北京人，我就没见着有人爱吃这东西的。 对，咱们也就快过年了嘛，经常可能去这哪儿串个亲戚哈，见个外地朋友，就在北京 想想 现在能送点什么呢？能拿得出手，能够代表咱们北京的标签啊，豆汁儿就算了，它不好打包， 这不合适啊。 好，刚才 酱菜呢， 求助这个国府的朋友电话是1838311365163，微信号码也是同样的啊，1831135163。再看下一个问题， 来，这位朋友啊，这个是想求助啊，哪位帮友离买创伤止痛膏的医院近，能否麻烦去买一下，然后呢这个咱们留个电话联系一下，您帮我寄过来都行。他呢是阿姨，这个咱们北京话磕楞绊儿这儿，疼的厉害， 膝盖疼吗？ 对啊，他说我是为外省听众，谢谢了，因为可能离北京这买东西不方便啊。他的电话呢是1358448170，1358448170。 这位听众我认识， 哦， 为什么我认识？又给打过电话， 哦， 他是两次参与我们去年爱心公益拍卖的一位来自江苏张家港的一位女士， 哦， 我当时以为是这个外地电话，可能是在北京玩或者是用的这个外地电话，结果打过去之后果然是长通，人家刚好就是在江苏听的，每天都是坚持在网上啊， 哎呦真不容易， 通过这个网络听我们的节目，而且呢就是一直在参与我们的爱心公益拍卖的活动， 谢谢， 有些问题他能回答，他也是跨过千山万水通过网络来帮助我们的听众，所以这次呢他是有求于我们北京的朋友，那么如果哪位朋友方便的话，能不能帮着买一下，然后给他快递过去，是吧？钱和这个费用，咱们可以通过微信的支付的方式来结账。 哎，跨过千山万水，听你说的，我以为到张家港跟取趟经似的。 这个反正它确实挺远的嘛，毕竟不像咱们上到天津哈，那么近就到了。 啊，高铁也挺快的，奔苏州去很方便现在。 或者春节哪位去那边过年，直接您就给带过去，烧过去也行啊。 对对对， 电话是1358448170，他要的是 创伤 止痛膏，对， 是不是就是前一阵我们 咱们说三院卖的那个， 分享的那个北京三院卖的那个啊， 好像是我记得。 好，哪位最近去啊？麻烦给捎一下，谢谢了啊。这个忙咱们应该能帮得上，这是外地的一位帮友。 但现在其实有一些就是这类的医院的制剂啊，你知道，因为它并不属于咱们说这个 OTC 类的药品。有的医院反正现在要求是比较严格，就是如果 有方子是吧？ 对，就是而且你得患者本人来。 哦， 这个您所说的这个药，我真不太清楚，可不可以代开？但我知道儿研所特有名的那个就是 小孩 湿 疹 的 那 个，对对对，因为之前有外地朋友托我去帮着说去开，结果去了以后，人家直接挂号那地方，可能也都是知道这全国都有名。直接贴着一个，必须得带患儿本人来才给开，否则一律不给。 可能是需要的人太多了， 可能是、 啊。行，那哪位比较熟悉啊这一块，也可以跟这位听众联系一下。如果说真的不行的话，那也告诉人一声。 对， 好，我们通过其他的渠道啊。 哎、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他冰箱出了点问题。 嗯， 还好，冬天冰箱出问题不爱的，不行，咱搁门口哈。他怎么了呢？ 启动的瞬间呀，老是咔嚓响一声。这动作还有点大啊、 嗯、 说这冰箱刚开始用的时候没有这种现象，现在这个冰箱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了，这是什么情况？没留电话。那这个 咔嚓响一声， 嗯 啊、 哦、这比那个在院子里头搁洗衣机洗完了摇摇晃晃给送回来强多了。 好吧，如果说是刚刚使用一年多的时间，应该还在保修期内吧。 保修期，但是呢是这样，就是您看您这东西啊，它影响大不大，这个动静有多大，可能我能理解啊，就是夜里头，因为冰箱有时候都搁在屋里头啊， 嗯， 咣响那么一声，这个屋里睡觉可能会被打搅。 惊醒梦中人 啊。哎，对， 嗯。 但是呢，是这样，压缩机这个同一品牌，哪怕它这个质量不同的这个产品啊，也会有些细微的小差别。随着使用，因为它是一个频繁的启动、停止、启动、停止的这个过程，难免有一些零件出现松散，但是咱们现在来讲，各个品牌的质量控制都比较严格。您说的这个情况，其实退后20年，可能家里面都不把它当回事儿。但是咱们现在大家对生活品质要求也在不断的提高，可能不太能容忍了。所以我觉得您看看您这是哪个厂家的机器，这种东西在过去咱们标准来说啊，就是同一个厂家出的产品，它可能有特等品、优等品、一等品、二等品。您这个感觉就是相当于把一个二等品卖给您了。按说使一年多就这样不太应该， 嗯，所以应该在保修期内啊，不行您致电厂家看看是怎么回事啊， 换一换咱们、 嗯、好。有听众已经回复了哪儿可以买国服这个车票的事儿啊，咱们待会儿呢统一说一下啊，我们再攒一攒信息啊。 嗯， 另外呢有些问题呢还等待大家的帮助和回复，那我们先来关注一组物品转让和求购的信息。 这位朋友转让这东西也是可以当收藏品了。 好啊， 索尼家用8毫米磁带式摄录一体机，型号是 CCD-TRV-87E， 配件齐全，至少有85成新，450块钱转让，地点在南二环。联系的话，请您通过 QQ 5975-09254 5975-09254。 好，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手推轮椅，有9成新。它是日本进口的，质量挺好的。这个重啊，就是适合体重呢，150到180斤。 嗯， 原价是2600，现在呢打算999，怎么还有一8毛啊？不是写错了吗？ 现价 990吧，应该是990啊，990就出啊。想买请自取啊，电话是1332110-79531332110-7953。 真是他这有点是990，后头又写一80元就卖，这到底啥意思？ 990应该原价2600嘛？ 2600，80块钱有点太便宜了。 嗯，对。 这位朋友转让的是一个 LG 的吸尘器，8成新，1200瓦，90块钱转让，原价1860。你看这也挺夸张的降的，零点一折。可商量，还能再商量。哎呦，联系电话是1324-041-2209，1324-041-2209。 这位听众最可爱的地方是那个 LG 的那个 L，他可能没找着，然后写了一个咱们汉字的偏旁部首竖弯钩。 他这个肯定是用手写输入法，拼音都打不出这个来。 好吧，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平板电视啊，是创维的41寸。 到43寸。 嗯它有几台？ 那可能就是它不确定具体是多大的吧，反正就是这个之间吧，就是41到43之间吧。 一般液晶的裁会裁42，没人裁41、43，剩下面板不好卖。 所以他写了个41到43。您再确认一下，可能自己不是太清楚啊，那说明书上应该都有啊。 是 啊，在农展馆啊，电话是18611209398， 嗯， 18611209398。 你刚才说进入39了是吧？ 嗯， 咱们过去老话1929不出手，3949冰上走，转冰鞋的来了。男款黑色41号，九成新，划过5次，刀没磨。女白色36到37，95成新，是花刀，没磨过，划1次，各150块钱转让。我之所以这么停顿，就是因为它是标点符号，有的打有的不打，我实在看着晕。地址是在上地的西北旺，电话是13641224097，13641224097。 这个滑冰哈， 嗯， 现在挺流行的， 嗯， 滑雪近几年也挺流行的， 更流行。 对、 啊， 不过这个滑雪好像一滑都得特别老远，但是呢，离咱比较近的一个滑雪场开了， 哪儿啊？ 鸟巢北侧， 这城里了，这就是、啊。 对对对，这是昨天上午啊，北京市区内最大的滑雪场，叫做鸟巢北侧副厂滑雪场正式对外迎客、 哦， 而且它比较有意思是，它对小朋友是免费的 哦， 15岁以下的小孩都是免费的， 嘿 啊，然后你15岁、14岁都可以自己去，如果是12岁以下的小孩，那大人陪着 啊、哦， 但是那门票的价格呢？还过得去吧，平时呢是120，周末假日呢是160，春节期间可能会有所调整 高一些。嗯， 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转让的信息啊。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80成新的一个鱼缸，有那个上循环的过滤，还带储物柜，全高是1.4米，缸体高是65，长是80，宽30，打算300出手，请自取。他是在朝阳区的定服装附近， 嗯， 电话是15801214879，15801214879。 他那等于是上面是真正鱼缸部分是那么高，底下有一个架子，所以是1.4米高啊，挺大的。 柜子不是架子啊， 柜子， 架子多便宜啊，柜子贵。嗯， 这位朋友转让的是全新的珐琅彩礼品套锅2只。一大一小，还有全新的钢化玻璃强力料理机，2件物品呢都在通州西门，有微信可以发照片，您可以看完东西以后咱们再商量价钱。电话是15810869920，15810869920。 好，我们再来说两条求购的信息啊。这位呢想求购的是折叠式的竹帘货架，就是摆摊用的那种、 哦、 折叠式的竹帘货架、 嗯嗯、 电话是18713962066，18713962066。 这位朋友想求购一个手卷钢琴，能用就行，电话是13426117689，13426117689。 这位呢想求购的是一台海尔3公斤的全自动的洗衣机，电话是13520426080，13520426080。 这位朋友想求购一个热水器，在清河小营附近，电话呢是13718064236，13718064236。 我们再来看看大家求助的问题和反馈的问题啊。 嗯， 这位听众捡了一个东西，哪位丢了啊？您留神点。 在1月8号，就是今天早晨7点多钟的时候，北京朝阳门南向北，靠近外交部那边啊，主路的公交车站，我捡到一张公交卡，卡套呢是一个卡通小黄人图案，是那大眼萌那个吗、 嗯、 啊，后来呢我在过街天桥等了一会儿啊，仍然没有人认领，能不能这个帮着找寻一下失主，电话是15313563513，15313563513。 嗯，这位听众啊想问一下大家，他先生啊眼底出现黄斑，去了几家大医院看过，但是呢没有什么效果，现年呢刚55岁，他说我现在没什么辙了啊，想问问大家，就是哪位听众啊，您碰到过这种情况，是怎么治疗的，有什么好的方法能控制，或者有什么经验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下，谢谢了。但是他没有留电话啊，我看了一下、 哦、 嗯，如果您方便的话呢，像这样的问题最好是私底下大家互相的交流一下，节目当中怕说不太清楚、啊、 对对对、 嗯， 这位听众有一个问题想问问大家。 嗯， 他们家是老房局部翻修，他不知道哪家装修公司啊质量可靠。老房局部翻修，因为我们以前请过那个专门搞装饰装修的嘉宾来过，他们就讲嘛，就是老房局部翻修是最麻烦的。 哦， 啊，本身老房嘛，时间久了，然后你又不是全拆， 对， 你是局部的修， 对， 还拆一部分，所以呢，家里面还有好多东西，所以相对来说比较麻烦，可能费用还会高一些。 其实这种东西您不妨找装修公司啊给您彻底的出一下报价，因为像这种局部装修它可能需要的这些什么监管啊什么的更严，更不能伤着您原有的这些东西，反而这个单价可能会上去，让他再报一个整个屋子彻底重新推了重新来，这种感觉说不定其实您一看价钱差不多。 哦，但也可能有特殊情况，就比如说他要全都装的话，他目前暂时可能没有地方 住 啊，所以就说一点点来吧，反正各家有各家的问题啊。来，我们说点甜蜜的事儿啊。这位听众说，李氏路桂香村有卖那国服的，说各种包装的都有。哦，李氏路 啊， 对， 南李氏路北李氏路，这可是北京最长的一条路了。 没有说啊。另外呢，这位安然网友说，大超市里面像糖一样包装成糖块那样的 啊， 什么驴打滚啊、豌豆黄啊、糖葫芦啊，都是北京特产。我觉得比国服好吃，而且也不贵，但是那里面包装的那个东西好像确实没有咱们小吃店买那个新鲜的好吃哈。 对， 但是外地朋友如果没吃过的话，觉得也还过得去哈。 对， 嗯， 这些东西全都是，就是，即便你买国服啊这类东西，也是你单独有包装，好比说这是专卖这个桃的，那是卖杏的，这是卖这个什么话梅呀，这是卖这个的，这种东西它就会比一个大包装里头各种口味的都有。那种往往就稍微的口感差一些。 嗯，那您考虑考虑看看换换花样行不行啊。好多听众都说就是一些大的超市里面都有， 嗯， 它专门有卖那个北京特产的那个柜台，您去那儿一找。 对， 记住啊，千万看好保质期啊，千万看好保质期啊。嗯，还有就是问门诊的那个，看看啊， 这儿说西四看牙呀搬到了阜外西口马路对面，就是原来天意市场的对面，您坐公交阜外西口下车就可以。然后还有另一位朋友呢说，您问的西四的那家是不是护国寺中医院的口腔科？哦，这是他自己说的，他说那门诊是护国寺中医院的口腔科，那就明确是这家了啊。护国寺中医院的口腔科搬到哪儿去了，他想了解。 嗯，哪位知道啊，麻烦在节目当中再说一下啊。另外呢，这位听众也分享了最好的北京特产呢又能够拿得出手的，我觉得是稻香村的各种糕点 啊。 对，但是糕点的保质期应该不如国府的时间长吧。 对，但是基本上咱们现在糕点可能7天，像这种春节期间走亲访友7天到15天还是没问题的，京八件什么那些也挺好。 好，如果人家就非要买国府不可啊，大家继续啊，推荐可以买到北京的好的国府，同时呢又比较价廉质优的地方啊。好，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第一时段内容呢即将告一段落，在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第二时段的内容，一会儿见。 好几位朋友给我来电话，快乐的心情又升温了，帮帮团友都打电话帮助我，我特别感动。哎，我想呢大家都帮我，我也帮帮大家吧。当天的电话呢都打爆了，那种像自家兄弟姐妹一样的温暖的亲情，让我至今呢心情大好。 大家好像就跟一家人似的，特别特别的亲热。 就咱这帮帮团真像一个大家庭呀，我特别喜欢这大家庭的温暖。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悦波，由我录制的

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他可能是想问有经验的朋友知道我几点钟的时候去抢，这个成功的几率能够大一些。 嗯啊，好吧，这里面应该还是有点 学问的， 学问和技术含量的啊。 对对对，嗯。 好，刚才呢，有一位听众不是求他先生55岁。黄底眼底黄斑嘛，他把微信号和手机号也补充上来了啊，这样的话呢可以方便大家跟他交流和沟通。他的微信号码和手机号码呢是18310469652，18310469652。他大概的求助的意思就是，先生岁数其实还不大，55岁， 嗯， 但是目前呢就出现了眼底黄斑的问题。 嗯， 我怎么老说黄天？眼底黄斑的问题啊，去看了几家大医院也没有什么效果，就想问问大家，他现在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啊。 嗯，有一位朋友说到西院中医院的眼科啊扎针灸做几个疗程，他可能以前有过这个经历，觉得不错，这是给您的一个推荐建议啊。 嗯，我们再来看大家求助的其他的问题啊。这位听众说，牙膏上那个黑条、蓝条、绿条、红条都有什么区别吗？是代表成分不同吗？这还真不是。 嗯，以前看到过一个介绍， 有相关的就是新闻吧， 对对对， 消息都出来过。 嗯， 另外呢，中国口腔清洁护理用品工业协会啊，我看过这篇东西啊，他在网站上，他的官网上发布过，就是有关牙膏管底色标的说明。就说了，那些颜色它就是为了在装的时候能够定位识别用的，就叫电眼定位点， 哦， 说跟你里面有什么成分没关系。以前有说法嘛， 啊， 说什么蓝的是什么这个的， 对对对， 什么治疗的，绿的是什么那个纯天然的，黑的是什么什么有添加剂的，那跟这没关系啊。 嗯， 所以大家不用管那个那下面是什么色的标，您就看那个说明书上它是什么成分的。 嗯， 您需要什么成分就用什么成分就可以了啊。 对， 嗯。这个听众有一个问题啊， 嗯，一位老人他说，我今年72岁了，我弟弟啊比我小4岁，才68岁，但是呢因为突发的疾病啊，在1月3号突然过世了。我呢情感上还真是一时啊有些接受不了，但是呢唯一让我欣慰的是呢，我们家人不是有一个大群吗？ 嗯， 2017年12月31号，也就是咱们这个阳历年的这个除夕那天啊，他呢发给了我一段元旦的语音祝福，我特别的想把这段话呀永久的保存下来作为一个纪念，请问有什么办法没有？这个有办法啊，两个方法，一个是呢您现在就进到您的这个微信里面啊，点中这条语音，即便是咱们这个微信里面平时您看有文字有图片，有的时候可能是有一些链接啊，您现在就用它的这个语音点中这一条语音，长按住它，这会儿您会发现它会弹出一个小框来，这里面就会有什么转发呀，微信语音不能转发，有删除啊，还会有一个选项叫做收藏，您就把这条信息直接给它收藏。收藏以后，我试一下啊，没问题，轻轻一点，它会弹出来听筒播放、收藏、转文字、删除等等这么一溜字，选中收藏，这条信息就进入到您微信这个账号的云端收藏那个空间里了，什么时候您打开它都可以在这个云端您的收藏夹里面找到这条语音并且播放，这是其一。其二，您要是觉得还不保险的话，手机上不是有这个耳机输出的这个接口吗？您买一根两头都是咱们说这个3.5毫米的耳机接口的一个线，一头接在手机的耳机输出上，另一头接在咱们的录音设备上，小型的采访机也可以，您电脑的那个录制上也可以，把这段音频完整的录下来，也可以让您永久的保存。录下来以后，包括您给它刻成一个什么光盘啊什么的，长久保存都是没问题的。嗯， 好吧，那您看看自己能不能够完成这一系列的工作啊？如果不行的话， 嗯， 可以请家里人比较懂的朋友来帮着。 对。 收藏一下啊， 外录一下就可以。 嗯，其实就是大家有的时候语音当中有些挺有意思的话都想保存，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包括有的时候小朋友特别小的时候拿那个手机录的话，有些家长也想保存，都可以用这个方式来保存啊。 对， 这位听众呢分享一个个人的方式方法啊，他说眼底黄斑呢可以用热敷蒸汽眼罩经常的蒸一蒸， 哦， 效果也挺好的。当然这只是一个保健的方式啊，就真的到一定程度可能需要一些医疗技术的干预，那是另外一回事儿， 嗯， 主要还是遵医嘱吧。 对对， 嗯， 其实眼底黄斑啊，除了它这个因为衰老而形成的之外，就是年轻的时候注意保养特别重要，比如说戴太阳眼镜， 对， 避免那个强光的直射。哎，比如说你是工作经常要对这个强光，比如舞台灯光什么的，就特别容易得这个问题。 对， 对对。 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看电脑多了，这个光一直在闪，其实对眼睛都是一个刺激。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呢，都会慢慢的体现出来，所以提前的保养是特别重要的啊。 尤其临睡前什么的这种，周围都特别的黑，就单看着手机屏幕，这些都容易引发这些问题。 对，就是黑黑的情况下，突然那个。 把手机 给打开，哇，特别亮，那个最毁眼睛了啊！这位听众问了一个山参的问题，他说：“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人工养殖的山参用多少度的酒泡比较好？”啊，正听着呢，哪位泡过？我没泡过，也没吃过。啊，一般泡参都是用白酒吧？ 白酒， 咱普通的白酒是吧？ 嗯，一般相对来说还都得是这个。就您想，参都已经是这么名贵的了，对吧？酒您还不用点好酒？那就也都是40度往上的，我觉得至少。 它这是人工养殖的。 人工养殖也是一样。现在哪儿给你找那么多野山参去？都是人参养的。 好吧，我们有些问题呢，依然等待大家的回复。稍事休息一下。听见火车声了吗？送给即将踏入归途回家的朋友们啊，祝你们买票都特别顺利啊。 顺利。 嗯， 这可以随便的，你说的我都愿意去。小火车摆动的旋律，都可以是真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信任你，细腻的喜欢，毛毯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分享热汤，我们两只汤匙一个碗，左心房暖暖的好饱满。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收听。一首温暖的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来互帮互助啊。说到用山参泡酒，大部分听众给的回复都是说高度白酒就可以了， 也不能太高啊，因为参里面就是咱们对人有用的，就是咱们说这个药理成分啊，有一部分呢是能溶解在水当中的，有一部分呢是能溶解在酒精当中的。用酒呢来泡的确是可以加速它这东西分解出来，但是如果度数太高，这里头都是酒，水分的含量少的话呢，细出来以后还没等到您吃，这东西可能就已经被分解了，所以呢就是适可而止，并不是说一定越高越好，咱们差不多四五十度的白酒就可以别非得找那什么净流那些东西去。 我不喝酒，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多高的度数就算高，对我来说四五十度就已经算很高度的白酒了。 的确这 是吧， 对你来说最好不要喝白酒 大家估计指的这个高度可能就是平时咱们饮用的这个白酒的度数就算是可以的，二锅头就可以了。 二锅头56度的也有低度的38度的，其实那种都可以用来泡酒的话。 还有听众说可以再顺便泡点别的，当然这得因人而异啊，看您到底是用来做什么，反正最好提前可以咨询一下中医的大夫或者是药店的一些药师什么的，他们对这个比较懂啊。我看那个药店有的时候也经常泡点什么哈， 尤其就是像您说这山参，如果是人参的话啊，那可不是说咱都知道人参是好东西，但是那不是谁都适合吃的。您身体要没毛病，不缺这些东西，您补大发了，那可能出事儿的。 人说我是泡给别人喝的。这位听众啊，求助了一个问题，他其实的中心意思就是想租一房，但是前面呢也是说了为什么啊，他是说外甥女儿新结婚了，所以不能住宿舍了。他在朝阳区大山子那儿上班，爱人呢跟国贸上班。这俩离得远吗？ 可以，以北京来讲，这就都算同城恋爱了。这比那燕郊和那个叫什么上帝中关村的这个 对，总而言之，先祝他们新婚快乐啊！ 哎， 所以呢，两个人呢，可能就是住在现在那地儿都不太方便，就想在那附近呢，租个房子。说实在不行的话，说跟别人合租也行。说我们这都是上班族啊，都也没那么多事儿，但是挺着急的。希望大家呢给提供一些信息，谢谢了。就是在大山子附近，或者是在国贸附近，说这两个地儿都行啊，就是紧着他们一头呗。电话是13020006是吧？13020002604，13020002604。这位听众的反馈了一条信息啊，说上周转让的大鸟笼子已经转让出去了，谢谢神奇的帮帮团，我也记住了你们的口号，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刚才我追问了一下这个说推荐去国乡村买特产的那位朋友，说在李氏路嘛，他说了啊，这是在长安街那块，长安街李氏路那个南口往南走50米，就在中央电台路西边就是。好。 还有呢，就是刚才那位想收藏弟弟的语音的朋友，他说我已经按照你们的方法收藏好了。 哎，太好了， 谢谢，谢谢大鹏，谢谢大家。好，那我们再来关注大家转让和求购的几条信息啊。 这位朋友啊，转让的是一个20安的小熊酸奶机，他写的是20安啊，但是我还真没留意，就酸奶机会需要这么大的电流吗？还是他这个其实指的就是一个型号？我估计是1.5升，只用过一次，现价20块钱转让，肯定是酸奶机无论如何不会有这么大电流。13910016956，13910016956，东西呢在九仙桥。同时他还想问一下老缝纫机的那个11号针哪有卖的。这位朋友想转让的呢是全新的德国产不锈钢饭盆25公分。嚯，你这是之前买多了是吧，一大堆呢，40个，每个15块钱，可以。 您是不是以前卖盆儿的呀？谁会家里买这么多盆儿啊？ 他有可能这种不锈钢饭盆啊，就是什么自己开个公司什么的，给工人吃饭什么的预备的，可能最后买多了不用了，保不齐。哎呦， 他没留电话， 没留电话，算了吧。这位朋友想转让的呢是小米的移动电源，全新的5000毫安时，原价呢是49，现价30，东西在地铁枣营站附近，电话是13810235363，13810235363。 这位呢转让的是全新的软缎和线替背面，你知道什么是线替背面吧？ 不知道 啊，有一次我们也是提到了这个县体背面，当时呢还掀起了一股大家这个回忆的热潮 啊。 我跟季彤也不太清楚这个县体背面是什么，当时大家给我们讲了讲，就是介乎于这种高级的背面和那个不太高级背面中间的那么一种，反正就不。没法用言表达，因为是那个年代的一种产物、 哦、 啊，它很有年代的情节啊。他说共五床，颜色鲜艳，图案漂亮，价格好商量。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联系啊，也可以先加微信看图片，电话是13167506645 13167506645。 所谓高级就是缎子面的是吧？ 对，就特别贵的那种、啊、 普通的就是棉的是吧？ 嗯， 我说实话我还真的就是觉得棉的这个背面床单什么的是最舒服的，你真弄成那种滑不溜秋的我待着还难受呢。 好吧，再来看这位听众啊，他是想转让的是雅马哈的一台电子琴，刚刚买了一个月的时间，哟，那您怎么就不学了呢，就不用了呢？型号是 PSR-E453， 原价是2750，现在呢打算2150，就是一个月的时间便宜了600块钱。 嗯， 有琴架，有琴部、耳机这样的赠品啊。他说我是在昌平生命科学园附近，微信号码呢是 ZZH 3250 6960 3250 6960。 这位朋友啊，转让的呢是一对拐杖，不锈钢的。之前啊，我摔骨折了，当时呢就买了一对，现在好了，用不着了，50块钱。东西在亚运村附近，电话是13520104826 13520104826。 哎，上周末的时候还有听众专门求这个拐杖的， 是， 不然有没有求到啊？如果没求到的话，这个我觉得还不错啊。 刚才有一个转那个41到43寸电视的那位朋友，我这儿给您一个对标的吧。这儿有一个朋友想求购一台40到50寸的电视，价格希望在400-500块钱。他在顺义南彩附近，电话是13691054047 13691054047。 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电热水龙头，要全新的，电话是13521057686，他是求购啊，13521057686。 再来看转让的信息，这位朋友呢是转让一个全新的小电动锅，内胆是陶瓷的，煲汤熬粥都很方便，原价275，现在呢半价转，半价就是134之间吧。电话是15910902327 15910902327。 这位听众啊，他想租一个房，在清华大学附近，他说是中年老两口住，中年不能叫老两口，对不起，中年两口子住啊，带卫生间的那种啊，在清华大学附近，电话呢是15810153079。15810153079。 哦，这又有朋友把刚才你这个线体背面定义说了，经线是真丝，纬线是纯棉。 对，主要因为可能我解释的不是特别到位哈。 对，这么一说我就真明白了。 真明白，见过吗？ 没见过。 哦，好吧。这位听众家里暖气出了点问题啊，他们家暖气是上边热，下边不热。说打开那个放气阀啊，放了一桶水了，都是热水。放在那个放气阀在上边，他说我怎么把凉水放出来呢？这能自个儿嘀咕吗？ 如果说老有这种情况的话，您其实跟物业说一下，让他们的人还是更专业来看一看是什么原因。原则上来讲呢，咱们的确呢是把这个放气阀搁在上面，因为热水嘛密度相对轻一些，冷水沉一些，它用这种方式呢一挤压，热水都已经从上头冒出来了，原则上您底下应该已经都被热水给走过了，这才是对的。但是您说您现在上头已经热了，底下还是凉的，这个看看是不是里头有堵塞的情况出现。 好吧，这两天天气特别冷啊，所以这个问题呢还是比较着急的，您赶紧去找物业看一看能不能解决一下啊。 对， 好，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线上和线下的互帮互助。那有些问题呢可能还期待着大家在幕后继续去帮助需要帮助的朋友，明天同一时间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稍后是记忆的唱片，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 新疆阿克 苏养生草，每袋只要39.8。老会员苏阿姨就说啊，价格这么便宜，到底是不是新疆的阿克苏草子呀？6938的一位朋友也说啊，你们这个电话老是占线，说的价格这么实惠，是不是真的新疆阿克苏草？ 确实啊，这一次的3折优惠，我们的电话太火爆了。如果您占线，还请大家能够理解。另外呢，就是这一次的30几块钱拿回家的枣啊，肯定是新疆阿克苏的养生枣。如果有假，我们也不敢给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您先看货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的服务啊，您说呢？ 其实吃红枣啊，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流行时尚了。很多家庭啊，红枣都是日常必备，像炖汤啊、煮粥、泡茶等等。红枣的吃法多，好处也很多。都说嘛，要想皮肤好，粥里加红枣。所以啊，经常吃红枣啊，是必定对身体好的。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的是新疆阿克苏的养生枣。那里有不可复制的独特地理资源，天赐阳光，天山雪水，汲取天地之精华，颗颗饱满，粒粒珍品。采用的是纯净雪水洗净，各大皮薄核小肉厚，色泽光鲜，糖度适中，口感是甘甜醇厚， 对， 营养价值非常高，是老幼皆宜的食品。 像这样的一袋红枣呢，市面上是98块钱一斤，一箱五袋呢就是490块钱了。今天您享受到的是享购的直供价199元，直接是一箱五袋的大红枣带回家， 是 划算到每袋每斤才39.8。提醒您啊，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活动了，所以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0555的林女士打进4007106108，订购了3套，说自己家吃也给两边的父母带一点，冬天吃枣子好。还有9213的何先生订购了2套，说30几块钱一斤阿克苏的大红枣很划算。 对呀、 啊，确实啊，一到逢年过节，各大超市的红枣畅销的不得了。红枣的吃法挺多，最简单的是直接吃，然后熬粥啊、炖汤啊、泡茶啊、打豆浆加进去，还有泡酒喝，还有各种的红枣点心。 听起来都想流口水了啊！每一颗都是颗粒饱满，而且枣皮很薄，枣肉很厚，枣核很小，不会出现粘牙或者是枣皮卡嗓子的感觉。品质上啊，您完全放心。价格呢，原价98块钱一袋，一箱五袋是490块钱。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199元，直接带回家一箱五大袋。我们来看到手机尾号是1044的朋友订购2套，说每年啊都会买我们的枣，品质真的很好，谢谢您啊。还有8564的朋友说，阿克苏的红枣确实不一样，我们家枣子消化的很快，价格不贵，就订个2套吃吃。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马上快结束了。40071061084007106108。 国有企业，国民经济的脊梁，国有企业强国富民的中坚力量。北京市国资委、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贯彻落实19大精神，联合推出大型报道《国企故事》。本节目由北京牡丹电子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感谢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北京市首都公路发展集团、北京同仁堂、北科建集团大力支持。 每天风里雨里的指挥交通，虽然有苦有累，但看着井然有序的城市，我想这不正是我选择这份职业的初衷吗？ 看着孩子们一个个长大成才，我感到很欣慰。我总会想起当初那个教书育人的理想。 许多年前入党宣誓的场景现在还历历在目，我永远都记得那一句，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平凡的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地耕耘着，正是这份不平凡的初心，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19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19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19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

电影《刘三姐》是我国最成功的音乐故事片之一，讲述刘三姐在壮乡反抗封建势力、追求美好生活的传说故事。影片人美景美，歌声更美，多首插曲都已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歌曲。同时，广西美丽的壮乡风光和动人的歌海风情也随之风靡全国，享誉至今。洪湖赤卫队插曲《洪湖水浪打浪》，吸纳湖北民间音乐元素，借鉴西方歌剧手法，气息宽广，旋律优美，赞美了洪湖美丽的风光和善良的人们，是一部极富中国民族特色的优秀作品。来欣赏这首歌曲。 青草穿浪 20世纪60年代，雷锋以他乐于助人、勤俭努力的英雄事迹感动了中国，神州大地掀起了学习雷锋的热潮。他去世后，人们将雷锋摘录于日记中的一首诗谱写成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来纪念他。这首歌抒情式的旋律真挚动人，将雷锋对党的崇敬热爱之情完美地表达出来。多年来，这首亲切深情的歌一直是众多赞美党的歌曲中最优秀的一首。 唱支山歌给党听，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剩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 1980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起不久，归国华人日渐增多。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拍摄上映了一部反映爱国华侨心系祖国的电影《海外赤子》。影片中的插曲《我爱你中国》歌词质朴无华，虽然没有气势磅礴的诗句，却有动人心魄的激情。每当唱起它，每一个炎黄子孙心中就荡漾着对祖国的崇高之爱。 Oh! 90年代后期，一个蒙古族流行歌手腾格尔，以他高亢潇洒的曲风、舒展飘逸的个性、回肠荡气、大气磅礴地将蒙古族歌曲苍凉、孤独、悲怆的民歌韵致几近完美地表现了出来。他的代表歌曲《蒙古人》就收录于电影《黑骏马》中。 洁白的阵风吹人神气，我出生在牧人家里，辽阔的草原是哺育我成长的摇篮，养育我的这片土地。当我身躯一样爱惜，沐浴我的江河水，母亲的乳汁一样甘甜，这就是 好了，这里是牵动你心绪的记忆的唱片，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 给岁月加上一个标签，让心情回归从前。 如果再回到从前， 送光阴一个记号。 生命与告别，光阴与故事， 余音淡淡。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欢迎您继续收听。 他静悄悄地来过，他慢慢带走沉默，只是最后的承诺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我们爱的没有错，